石头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进来看了一个帖子，全都是女生追男生的帖子，结果有人欢喜有人忧。其实我觉得不管男追女还是女追男，勇敢地说出来其实是没有错的，虽然回答可能会让你血崩三声泪崩五声，但是尝试一下总是好的嘛。就算最后得到了一个拒绝，至少也是获得了一个结果，可以继续前行了。更何况光棍节马上就要到了，万一脱单了呢，岂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这个光棍节你还是一个人吗？ 说一句再见是那么 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幸福都是比较级，在你的眼中对方过得比较幸福一点，比较快乐一点，但对方可能会羡慕你他所没有的东西。其实有时候无聊和幸福就是一步之遥而已，就是看你能不能享受这一种无聊，如果可以，那差不多就是幸福了吧。幸福的花时间插花，幸福的花时间看书，幸福的花时间健身，幸福的看你想要看的剧，都可以很幸福，不是吗？

心是我，少了你的陪伴，我现在有多寂寞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，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 no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记忆里里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是个梦，而我睡过头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记忆里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飞过 头。我们去应聘的时候呢，对方可能会问你有什么特长，真的有才艺的呢就会一下子想到自己有什么特长，但是更多的普通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长。但仔细想想也不能说自己没有特长，谁能够把计划很久的事情轻轻松松地搞砸呢？谁能够把迫在眉睫的事情继续拖延，并且轻松地找到说服自己的借口呢？谁能把人不知不觉得罪于无形当中呢？谁能在希望渺茫的情况下美滋滋地做着白日梦呢？谁能吃什么都长在身上一点都不浪费粮食呢？谁能够把暗恋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又毫无悬念地被喜欢的人拒绝呢？可能是我，可能是你。

只要有你再多苦我都不会累，我们都不会倔，然后爱到疯癫，一秒都不浪费哦。只要有我每一天都是情人节，只要有我再多苦我都愿意 风清扬这一首歌引爆了整个音乐舆论场，而这一首歌曲的制作人高晓松也见证了这首歌的整个录制过程。高晓松说，马云和王菲都是非常松弛的人，他也在歌曲发布之后呢，在朋友圈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好听到对得起两位歌者，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不知道你对下面这一首马云和王菲合唱的风清扬有怎样的评价？ 那笛声回荡在竹林间，千山外江湖边，月光纵横隐掠过身影的背脊，他冷眼看繁华乱，掷地无声。 唱一曲出山的歌谣，唱海一声笑，万籁俱寂，风萧萧，日落潮退去，天地生太极。 剑在手心坠落，雨漂泊，领不是万里独行的脚印。云关外天苍苍，夜茫茫，吹不散那陌生处的背影。 君不解，只顾出征的男儿有几个着了寒气，一个个失了父，一去深藏身与名。 风起千里之波，千里烟波飞驰，烈烈的风波心却是风阻住一壶热人，感觉为往日快去落阳光与四月 手心之路，一条薄林不是万里独行的脚印。阳光关天苍苍，夜茫茫，吹不散大漠深处的背影。 君不见四顾出征的男儿有几个着了寒气，一个个失了父，一去深藏身与名。 起千里之波，千里烟波飞驰，烈烈的烽火心却是风折这一路撩人，看见回望人海起落，两万里四 我们每一天都希望生活能够越来越好，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在努力着。我觉得真正能够让我们变美好的，不仅仅是钱多了，还要有好的品味、健康的审美，以及对生活独特的感受，还有那种理解力。不管任何时候，我们思维一定要积极，不要害怕丢人。因为当你走过了那一些难熬悲伤的日子，回头再看看自己，就可以自嘲了。别人也已经忘记了最初的你，只记住了现在的你。过去决定了现在，昨天决定了我们的今天，而今天又决定了明天。希望我和你都可以通过努力过得更好。 Don't know.